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？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没有说一句话就走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对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却没有感动过。思念是一天又一天，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。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？亲爱的你，好想再见你一面。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，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，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？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没有说一句话就走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对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却没有感动过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没有说一句话就走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对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却没有感动过。对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却没有感动过。 生活过得没有 这样的人不多，为何还要让我难过？别问我是谁，请和我面对，看看我的眼角流下的泪，我和你并没有不同，但我的心更容易破碎。需要人来陪，不让我心碎，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。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难以安慰，爱人的心应该没有罪，为何在夜里却一再流泪，每天抱着寂寞入睡，生活过得没有滋味。别问我是谁，请与我相恋，我的真心没人体会，像我这样的人不多，为何还要让我难过？别问我是谁，请和我面对，看看我的眼角流下的泪，我和你并没有不同，但我的心更容易破碎。别问我是谁，请与我相恋，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，像我这样的人不多，为何还要让我难过？ 醉，好想找个人来陪，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，爱不能再沉睡，是可悲是摧毁，我不要再为谁掉眼泪，爱过才后悔，想要用酒来麻醉，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，爱不能再沉睡，是可悲是摧毁，我不要再为谁而心碎，求求你给我个机会，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，如果相爱是完美，就让我们用真心去面对，求求你给我个机会，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，留下了太多伤悲，告诉我你到底爱着谁，

执着的感情，一个人想，一个人走，一个人哭，一个人伤心，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梦，每一分钟，此失落，最想的人，我最恨的人，但你却不是我的女人，但你却不是我的女人。 是否像是一扇铁窗，候鸟失去了南方？如果你对天空向往，渴望一双翅膀，放手让你飞翔，你的羽翼不该伴随玫瑰迎从凋谢的时光。浪漫如果变成了牵绊，我愿为你选择回到孤单。缠绵如果变成了锁链，抛开诺言。有一种爱叫做放手，为爱结束天长地久。我们相守，若让你付出所有，让真爱带我走。有一种爱叫做放手，为爱结束天长地久。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，让真爱带我走，说分手。是否像是一扇铁窗，候鸟失去 去了南方。如果你对天空向往，渴望一双翅膀，放手让你飞翔。你的羽翼不该伴随玫瑰听从凋谢的时光，浪漫如果变成了牵绊，我愿为你选择回到孤单。缠绵如果变成了锁链，抛开诺言。有一种爱叫做放手，为爱放弃天长地久。我们相守，若让你付出所有，让真 就没有见过的霓虹。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，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。看不见雪的冬天，不夜的城市，听见有人欢呼，有人在哭泣。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，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。有没有人曾告诉你，我很爱你？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？有没有人曾告诉你，我很在意？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。做陌生的城市，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。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，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。 见雪的冬天，不夜的城市。我听见有人欢呼，有人在哭泣。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，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。有没有人曾告诉你，我很爱你？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？曾告诉你，我很在意。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，有没有人曾告诉你，我很爱你？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？有没有人曾告诉你，我很在意？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。 精彩，你害怕结局，所以拼命伤害。说是我挡住你的美好未来，你坚决不希望我等待，我便默默地让你走开。如今你受了伤回来，叫我如何接受这安排？我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。我以为是成全，你却说你更不愉快。我难过的是忘了你，忘了爱，尽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，却忘了告诉你，失去的不能重来。已经不再精彩，你